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lesson 227. And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at is actually a French expression, so the pronunci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you may think. The Moulin Rouge. Instead of saying the Moulin Rouge, no, this is not the way these two words are pronounced. You should say,The Moulin Rouge. Moulin 来自于就是英文那个 Mill 跟它的意思是相同的。Mill, M-I-L-L, 就是模仿。Rouge, 这就是法文讲的红色啊 ,red. 它是颠倒过来把形容词放到后头。可是在 Rouge 这个字也被英文使用了过去。在英文里头就指的是胭脂。就涂在女孩子脸上的这个胭脂啊，就叫做 the rouge。好，我们现在一块的把这篇文章念一下，再来看里面的内容。On October the 5th, 1889, the famous Paris nightclub, the Moulin Rouge, opened its doors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the hottest spot in town, and hundreds of people clamored.At its doors, vying for admittance. The Moulin Rouge was the rendezvous, 念成 rendezvous, du high life. 那个念成 du, 念成 du high life, or the meeting place of high class people. The elite of Paris society gathered within the nightclub's walls to enjoy the spectacular shows.An ambience. The atmosphere of the Moulin Rouge was so awe-inspiring that the artist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大概是这样念, captured it in many of his paintings. The Moulin Rouge was a combined dance hall and cabaret. Dancers danced the celebrated can-can.To the sound of a live orchestra. The building housed a massive dance floor, mirrored walls, and a fashionable gallery. In the garden stood an outdoor stage and an enormous wooden elephant. There were also donkeys that ladies would ride after removing their stockings. The Moulin Rouge is still in existence today.But its splendor is now for the tourists of the world who pop in for the nightly shows. 好，这篇文章充满了许多法文，所以念起来会比较绕口一点。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文章它是怎么说的。他说啊，在1889年10月5号的时候 ,on October the 5th, 那个 the 可以省得掉，是 on October 5th,was the 5th. 千万不要念成 on October 5. The famous Paris nightclub, 这个非常出名的巴黎的一个夜总会叫 nightclub. 它名字叫什么呢？后头放了它的同位语叫 the Moulin Rouge, 也就是红磨坊。主语是前面 the famous Paris nightclub, 动词是 opened its doors, 开幕了。那么其实 its doors 给把它不要就 open 就好了 open for the first time 首度开幕但是要用 its doors 那个 door 一定要加 s 因为门有好几道门所以一定要加 s 然后就是呢 to the public, to the public for the first time, 初次对外呢开放。It was the hottest spot in town, and hundreds of people clamored at its doors, vying for admittance. 他说这个红磨坊呢是最热门的一个景点了。In town, 当时在这个镇上就是在巴黎这个城市。And hundreds of people, 好几百人呢 clamor, 叫嚣啊就等于 shouted, S-H-O-U-T 加 E-D, 大喊道叫啊哎呀就轮到我买票了这样子。在什么呢 ?At its doors, 就在这个红磨坊的这个门口啊好几道门嘛。好了在那边叫嚣的。干什么呢 ?Vying for, 第二个动词本来是 and vied, 那这个是 V-I-E, 啊那这个原始啊它原来的这个形态是 V-I-E, 变成分词的时候 V-Y-I-N-G, 那个 I-E 不见了改成 Y 这样子哈就是这个要了解的 ,Vying for admittance, 就争先恐后的要进场 ,admittance, 就是进场。这个 vying, 也就等于 competing, C-O-M-P-E-T-E, 把 E 去掉加 ING, competing for. They are vying for first prize, 他们在争先恐后竞争要夺取头奖 for first prize, P-R-I-Z-E, 那个前面不能加 the,The first prize 是第一个颁发的奖并不是见的是头奖。所以头奖二奖三奖等等这前面都不能加定冠词的。啊 He won first place in the speech contest. 他这次演讲比赛的时候他得了第一名。First place, second place 也是一样的前面都不能加的。The Moulin Rouge was the rendezvous. 啊这个时候不能念成 rendezvous。那不是因为不是英文是 rendezvous, 哎就是一个场地 the place, 那就聚会的地方啊就是聚会的地方什么地方呢 du, 这是法文也就等于中文的英文的 of high life, 就是高级生活圈的聚会的地方。然后他用引号告诉我们英文的翻译 the meeting place, 聚会场所。of high class people, 就上流社会的人所聚会的地方。不过尽管是如此在门口这样叫嚣这些人就已经不算是所谓的上流的啦。The elite 是精英人士社会上的精英也就是上流人士。但是一个集合名词所以你没有看到这边加了 S, 它是不能加 S, 就是这群人。好。Of Paris Society, 就是巴黎社会的这些精英分子呢 ,gather, 聚会在里头 ,within the nightclub's walls, 在什么呢在这个夜总会的这些墙壁里头就在夜总会里聚会的。干什么呢 ?To enjoy the spectacular shows and ambience, 来享受这种壮观的 spectacular,因为有一个 SPEC, 所以念的时候要停顿一下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不要念成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很壮观的这些表演 shows, 节目表演 and ambience, 就是氛围也就是气氛就等于 atmosphere, the atmosphere, 就等于 the ambience, 它是这种氛围 of the Moulin Rouge,好这个红磨坊让我想起了花木兰 Mulan, 啊那跟我们花木兰声音很像的啊。红磨坊呢 was so awe-inspiring, awe 就是敬畏。那么 inspiring 呢 awe 是名词我们可以这样说呢 his performance, 他的表现 held me in awe, 让我给是叹为观止让我产生敬畏钦佩之情啊。Hold 的过去时 ,H-E-L-D, held me in awe, 常常有这个用法。The beautiful valley, 这个美丽的这个山谷啊，或者 the beautiful view of the valley， 这个山谷的美丽的景色 ，held me in awe， 这样用法。Inspiring 呢是启发，就是启发出让人敬畏之情。所以以后把它翻成呢，这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叹为观止的，是这么叹为观止，如此的叹为观止 ，that the artist 这位的画家，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如果是念成英文叫 Henry 啊 ，de Toulouse-Lautrec 啊，那可能是法文的这个念法呢，那不像英文，这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他懂法文的。加拿大人也一样，那加拿大当然有一个去 Montreal， 在那地方他们是讲法语的。好，通常呢，就是直接就会念成 Henry de Toulouse-Lautrec， 这是英文的念法 ，Henry de Toulouse-Lautrec captured it， 他就捕捉到了这个画面了，在什么地方呢 ？In many of his paintings， 在他许多的画作里头啊。他都有呢把它这个画上去。The Moulin Rouge was a combined dance hall and cabaret. 红磨坊是一种综合的，是结合在一起的。什么哪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 ?dance hall, 也就是舞厅，以及 and cabaret, 以及有表演的餐厅啊，有节目表演的餐厅结合在一起。你可以跳舞，又可以用餐，同时也可以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叫 cabaret， 那也是法语，所以那个 T 是不发音的 cabaret， 也有人念成 cabaret。Dancers dance the celebrated can-can to the sound of a live orchestra。这些跳舞的人呢 ，dance 跳这种舞 ，the celebrated 什么舞呢 ？celebrated 就是知名的。The famous can-can 就是康康舞。什么叫康康舞呢？穿着这些裙子，然后呢把裙子掀起来，露出大腿翘起来，那个女孩子就站在一排啊，这样子啊，把这个大腿跳的高高的啊，这样子，这就叫做 can-can， 不好跳啊，要必须要非常整齐。那跳舞的时候配着什么音乐？你看他用 to， 千万不要用 with。Let's dance to the music， 咱们配着这首音乐，就是咱们随着这首音乐起舞吧。Let's dance to the beat， 我们随着节拍起舞吧，都要用 to。Let's dance to the song， 随着这首歌曲跳舞吧。To the sound of a live orchestra， 就是随着这种音乐声，什么音乐声呢 ？Of a live， 这边当形容词用，不要念成 live， 代表现场的。Orchestra 管弦乐团啊，他们这个当时的管弦乐团那就是在现场呢，这个演奏音乐，随着这个音乐跳舞。The building housed a massive dance floor, mirrored walls, and a fashionable gallery. 他说呢，这个红磨坊整个建筑物呢，拥有 house 本来是房子，当动词代表拥有。A massive 一个很庞大的 dance floor， 一个就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舞池。Mirrored walls 四周都装着镜面的 ，mirror 是名词，加了 ed 当形容词用，装着镜子的这个墙壁。And a fashionable gallery， 还有呢，非常的这个 fashionable 就时髦的、很流行的、很棒的 gallery 这种画廊。艺廊等等。In the garden stood an outdoor stage， 这是一个倒装句法。那么它的主语是 an outdoor stage and an enormous wooden elephant stood in the garden。他把地方副词啊这种状语这种介词短语放在前面，然后主语跟不及物动词倒过来讲啊这样子。比如说我的学校呢就坐落在那个山顶上。My school lies on top of the hill. 那就给颠倒过来 ,on top of the hill lies my school. 就是这样说法。好了，在花园里头坐落着一个户外的舞台。 stage, and an enormous wooden elephant, 一个很巨大的木质的 wooden, 就是木质的 elephant, 一个大象。There were also donkeys, 还有一些驴子在那边 that ladies would ride, 那个 that 就等于 which。那么些女士们通常都会骑这些驴子。啊，这个 that 就是关系代词代替前面的 donkeys, 这个 that 可以用 which 来代替。After removing their stockings 就是女孩子穿着长的袜子啊，她在她们脱下长袜之后，她们就可以骑驴这样子。The Moulin Rouge is still in existence. In existence 就仍然存在。Today 今天它还在存在在那个地方，我去过啊，那还是那个当时的那个老样子。But its splendor now, 可是它现在的那种华丽啊，那种景观就 splendor, 它的华丽景观 is now for the tourists of the world, 是供世界的各地的观光客来看的。这些观光客怎么样呢？ Who pop in, 就等于突然偶尔来造访，就是临时造访。Who drop in, D-R-O-P, drop in, 干什么呢？ Who drop in for the nightly shows, 来看每一场每晚的 nightly, 就是每一个晚上的 shows,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节目表演这样子，是蛮豪华的啊。那我是呢带着我的内人呢哪一半呢一块去欣赏这样子哈，很有意思，看一看值得的。好，我们现在呢把这篇文章做了这样讲解，可是有一个 in existence, 我要说一下，有一个用法 come into existence, 就等于 come into being, 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法。我们说呢 the first radio,第一部收音机 came into being, B-E-I-N-G, 就等于 came into existence about 100 years ago, 大概是这样的，我随便说，我没有考据啊。第一部收音机约在100年前问世了，问世叫 come into existence, come into being, B-E-I-N-G, 这是一个好字。好，这篇文章充满了许多法文，所以念起来会比较绕口一点。我们现在再把这篇文章要跟读一遍。The Moulin Rouge. On October the 5th, 1889, the famous Paris nightclub, the Moulin Rouge, opened its doors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the hottest spot in town, and hundreds of people clamored at its doors, vying for admittance. The Moulin Rouge was the rendezvous, 这念成 rendezvous, du high life. 那个念成 du, 念成 du high life, or the meeting place of high class people. The elite of Paris society gathered within the nightclub's walls to enjoy the spectacular shows and ambience. The atmosphere of the Moulin Rouge was so awe-inspiring that the artist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大概是这样念, captured it in many of his paintings. The Moulin Rouge was a combined dance halland cabaret. Dancers danced the celebrated can-can to the sound of a live orchestra. The building housed a massive dance floor, mirrored walls, and a fashionable gallery. In the garden stood an outdoor stage and an enormous wooden elephant. There were also donkeys,that ladies would ride after removing their stockings. The Moulin Rouge is still in existence today, but its splendor is now for the tourists of the world who pop in for the nightly shows.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我们来看一下语法重点。比较 for the first time 与 the first time 的不同。For the first time 就生平第一次，首度啊，乘坐的副词短语可以放在句首或句尾，像 Peter had participated in many speech contests and had never won any prizes。彼得曾经参与过好多次的演讲，从来没有赢过任何的奖，这个获奖。Yesterday, however, he won a prize for the first time. 不过他昨天呢，却赢了一个奖，生平第一次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e was on cloud nine. 现在呢，就他当时呢，就乐坏了，乐到什么样呢？站在第九号云上面 ，cloud nine。那这个就这个写法就像 the ninth cloud 第九层云，像 lesson one 就等于 the first lesson 一样的意思。那也就是快到天堂的意思，乐坏了，乐极了，这样用法。B the first time 呢，往往是做连词，叫第一次点点点的时候，之后要加主语及动词，形成时间状语从句，修饰主句的。The first time I dated Mary, I was quite nervous and didn't know what to say to her. 我第一次跟玛丽约会的时候呢，紧张的要死，真的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话。好，这非常的简单。我们翻过来看第二，本课第一段第一句就使用了这个短语 for the first time, 首度。On October the 5th, 1889, the famous Paris nightclub,Moulin Rouge. 好，这个念 Moulin, 但实际上念的 Moulin, Moulin Rouge, Moulin Rouge, opened its doors for the first time.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细说名词 awe 的用法。awe 是敬畏或是惊叹的意思。Hold somebody in awe.In all, 我刚刚已经讲了 be in all of somebody, 令某人叹为观止或是对某人表示敬畏。你看 the beautiful view of the valley held us in awe, 山谷美丽的景色让我们呢 叹为观止。Believe it or not, I'm still in awe of my father, even though he's no longer as strict with me as he used to be when I was a child. 信不信由你，即使我父亲对我不再像我在小的时候那么样严格，我仍然 I'm still in awe of him, 仍然对他很敬畏，这个用法很棒。那 be 呢 awe 也可以呢做及物动词，使敬畏，使叹为观止。The amazing performance of the young child playing the piano, 他说这个小朋友弹钢琴的那个小朋友 playing the piano, 就等于 who was playing the piano, who was 省掉了，他的这个惊讶的这种表现啊，惊人的表现 all of us 让我们大家都很惊讶很惊叹，就 they held all of us in awe。 接着我们看 C awe 可以动词 inspire 激起啊，激发等等，激励形成复合形容词 all inspiring， 令人敬畏的或者是令人叹为观止的。Mr. Lin's fluent English is awe-inspiring. 林先生一口流利的英文令人折服。The beautiful scenery in front of us is awe-inspiring. 我们眼前的这个美景令人叹为观止。本课第一段最后一句啊，就使用了 awe-inspiring. The atmosphere of the Moulin Rouge was so awe-inspiring that the artist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也英文的念法，我这边法文也念的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啊，那这个 Lautrec 其实是英文的念法啊，如果是在听法文的时候你可以懂法文知道应该怎么念了啊。这是一个法国知名的画家，他的氛围啊，红磨坊的氛围相当的令人震撼。好，我们了解之后呢，再来看 D all也可以 some 结合形成 awesome， 就表示很棒的意思。Great, wonderful。好看 AB 对话。Let's eat out for a change tonight。今晚咱们到外头吃饭，吃馆子。啊，然后当个变化，变化一下吧。Awesome,